香浓，几支烟被吹红，穿过了桥洞，涓涓炊烟气匆匆，染了半坡丛。你记得月光太重，压落了梧桐，沾着眼泪化笑容，落至三千千千冬。红炉朱雀喜相逢，醉着梅花睡雨中，沾着眼泪化笑容，落至三千千千冬。许长花暖菊香浓，几杯天真挂青松。 被天真挂轻松。